青春。

身不由己，我不能自已，我已孤注全部。

当你走开，我的心似裂开，天际亦漆黑，似没未来。忧郁加上悲哀，我的心飘进大海，失去目标，更消失所爱。当天跟你温馨去编织千个梦想，拥抱着天空看浪涛夕阳，一起飞上星光，海边跟你静躺，飞进梦中，哪管它方向。心是你一生铺满着精彩，千个梦想有我深深的爱。 张学友《一颗不变的心》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，而这张专辑呢，也是小军本人最喜欢的一张了。他呢是自己称啊，这张专辑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封面的设计，而且是他众多专辑当中头发最长的，因此呢可能会觉得比较特别一点吧。个人觉得专辑这个封面真的很漂亮啊，那歌曲方面呢更是无可挑剔了。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接下来听到阿四的歌，这是一个来自于上海的独立创作的姑娘，你应该猜到会听她的这一首《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》。 最近你变得很冷漠，让我有些不知所措。其实我没期待太多，你也像从前般爱我，只是连约会你都逃脱，什么其实都不说。 接纳。 好声音当中的学员赵大哥是以一首阿四的《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》赢得了四位导师的转身。其实呢，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被选秀歌手翻唱了。那从宋冬野的董小姐，到万能青年旅店的十万嬉皮，再到新裤子乐队的很多曲目啊，都是曾经被改编翻唱参加比赛的。表面上看呢，这是主流媒体的传播，让独立音乐是获得了群众基础。可是事实上应该是独立音乐为沉闷的主流乐坛带来了新鲜的空气吧。接下来听到任贤齐的 I Feel Good。 我未见的作风，那思路在我心中。

镜子里独我起舞，我还是习惯走着你常走的路，我把你给的过去捧在手里呵护，只是我如何都找不到你的温度。曾经我们离幸福只差一点点，而如今我却离你好远好远，就算我们相爱已经不如从前，我只希望你能时常在我身边。握紧握着双手，让唇间的热轻轻的呼，我闭上眼睛好温暖我冰冷的四处，我捧着杯子围成圆圈像咖啡色的湖，只是我如何都找不到你的温度。 蔡健雅呢一直是小军个人比较欣赏的女歌手之一，她呢虽然是没有很漂亮的外貌啦，但是她有一副很好的嗓子，还有很棒的创作。虽然她发表的专辑不多啊，但是也算是保质保量，几乎呢每张专辑都会留下几首耐人寻味的歌曲，就像我们刚听到的这一首《你的温度》啊，也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很热爱音乐的态度吧，才能让她一举击败像孙燕姿、戴佩妮还有陈绮贞这些歌手，而获得金曲奖的最佳女演唱人的封号吧。继续来听小柯的歌，对不起，这是滚蛋吧肿瘤君当中的主题曲。 对不起离开你，不能再陪你，抱歉了让你伤心，最后一次答应我别再惦记，感谢你为我送行，来世相遇我们再继续。对不起离开你，再陪你不能再哄你开心，对不起离开你，我做了最后的努力，对不起。后这道路难行，只因留恋有你在的世界，你可要保重自己，我会分离，快些轮回找你。再哄你开心，对不起离开你，我做了最后的努力，对不起。再惹你生气，对不起 上门后 是小柯为电影创作的歌曲。他平时是一个泪点很高的人啊，可是说在自己看完这一部《滚蛋吧，肿瘤君》的粗剪的时候就泪奔了。于是呢，他就结合自己遭遇过的车祸与死神擦身而过的亲身经历，而创作了这样的一首从这个逝者的角度去唱给世人听的歌，听着还是很感动的。你有去看这部电影吗？据说我身边的人看到之后都是哭到不行。接下来要听曲婉婷我为你歌唱。 也许命中注定我要来到你身旁，画你的模样，听你的胸膛。也许明天不会像今天一样辉煌，谁又不受伤，在痛苦中成长。时间有 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 大

阻挡，无论是他的他一定很爱你，还是天黑，或者是天蝎蝴蝶等等的这些歌，总是帮助一些男人们宣泄着面对感情问题时候的种种情绪哈。那继续要听到是矜持的完美人生这首歌。有很多人都是在期待拥有一个完美的人生，可是又有多少人真的能够拥有完美的人生呢？一起来听一听矜持的人生态度吧。 空气里弥漫着一阵很温柔的味道，让我的世界很美好。 谁会明了 浪漫的烛光不一定搭配一个拥抱，什么过去什么烦恼此刻都不重要，一个不孤单的人掺入气氛。 谢谢。 完美人生来自于矜持。人们通常会经历很多事情之后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啊，就是说有时候不可能事事完美，人生呢一定是多多少少会存在着一些缺憾。那完美确实是可望而不可及的，但是我们的人生呢确实需要那一份去追求完美的勇气吧，因为真正的完美呢是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的。就像谁都不可能样样红，但是呢黄安他就有这样的心愿。来听到他这一首歌曲样样红。

充斥世界千万年。谁能似我无穷眷恋，将我路线一生志向改变。 曾为我后悔，现在我改变，休说苍天注定，坚决跨过目前命运那去归。沿途如有你伴在我身边，苍天气魄纵使骗人总肤浅。沿途如有你